边凤桥，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不两下里错心 宝玉把你捋笑，那林家的把

咱众群臣回归府去有一位司徒王允回到家进门来敲了敲，这星斗交辉，寒风儿冷冷，一轮明月照窗前，红楼三里皎夜半，天空云静雨露寒，仰面望天，我长叹一口气，珠泪滚滚洒落在胸前。 情话，我管叫你一命丧黄泉。貂蝉们听忙回道，老爷心情听言，贱妾无命，我不敢出对事，岂能与人有勾连。这几日见老爷下朝愁眉，那战女是因何故坐不宁寝不安，珠泪洒胸前，您是所谓的哪一半？ 由金韵达大鼓改编的一部电视连续剧《四世同堂》主题曲《重整河山待后生》。 千里刀光影，